你算我的师弟。那么张先生老师是什么呢？八德之一的焦德海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常宝华先生对小蘑菇拜师的那个过程的回忆。拜在名师门下的小蘑菇十分的刻苦努力学习，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。他甚至在上厕所的时候都不忘了背词儿。当时的和常家做街坊的邻居们最害怕的就是早上小蘑菇上厕所，因为他要是一在里面背上词儿，那就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了。正是他如此用功，才使得自己艺业大进，名声鹊起。下面呢，咱们就来听一段常连安和常宝坤爷儿俩合说的摆卦摊的片段。这是1936年的唱片录音，因为早期的录音技术有限，所以音质显得稍差，但是能让我们从中听到小蘑菇的原音重现，因此也显得相当的珍贵。来听吧。 咱们这个说相声的全说是生意人， 都那么说。 咱们这位手艺， 怎么叫手艺呢？ 都知道咱们小爷俩的名字熟了。 哎，有道理。 真正的生意是金批彩卦。 怎么讲呢？ 头一个就是这个相面的。 哦， 可也不能概而论之。 那 有啊，有学问的，也有蒙氏的。 哎， 不能够鱼目混珠。 不错， 反正是蒙氏的居多。 这我跟您抬杠。 怎么？ 您说蒙氏写出一个纸条来，就知道那位弟兄几位，我瞧真灵。 那叫八面风。 怎么叫八面风？ 您要不相信，我写几个字，我也晓得您的昆中几位。 哎，人家是先写后问， 我是先说出来。 你可以把它说出来。 桃园三结义，孤独一只。 我怎么问您都有词吗？ 你就说吧。 我弟兄一位。 那对了。 怎么？ 桃园三结义。 哎，不对。 怎么？ 我弟兄一个。 是，你得听明白喽。 啊， 原本你是桃园三结义。 是。 你是干仨的命。 哦， 皆因为你孤独，剩你这一只了。孤独一只。 我们哥俩呢？ 那也对啊。 怎么？ 桃园三结义，你应当是哥仨，孤独一只，给孤独下一只去，那不就剩俩了吗？ 孤独下一只。我们哥仨呢？ 那别了。 嗯， 桃园三结义啊，孤独一只，满在一个枝上，是一个母亲添的，不是？ 是啊。 啊，一枝吗？ 我们哥四啊。 桃园三结义是哥仨， 嗯， 孤独一只，又孤独出一只来，那不就哥四了吗？ 来回孤独。我们要哥六啊呢？ 那就慢慢孤独吧。 哟， 那雨水一勤呢，全孤独出来了。 蘑菇。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常宝坤和常连安合说的相声摆卦摊儿。小蘑菇虽然身为艺人，但是却有着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。他在抗战时期积极编演了许多抨击讽刺当时政局的作品，而且还因为上演这些作品而被捕入狱。正是他在段子当中对时局的犀利讽刺，也使得他被观众们誉为爱国艺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常宝坤以极大的热情对传统相声进行了改革和创新，提高了相声的艺术格调和文化品位。1951年，常宝坤参加了第一批赴朝慰问团，并且担任曲艺队的队长，奔赴朝鲜前线为广大的志愿军战士演出。在朝鲜前线的演出非常的顺利，受到了志愿军战士的一致好评。但正当常宝坤等人完成任务准备回国的前夕，在敌人的一次空袭中，常宝坤不幸头部中弹，光荣牺牲，享年29岁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听一听常宝华和苏文茂二位给我们讲述一下当年的那一幕，那是让人唏嘘感叹的一幕。 51年的4月23号上午10点，那他和赵佩茹先生呢，在一个草棚子里边，就是一个草房子啊， 他们正在这儿研究活。 飞机来了，这敌机要来的话呢，他们有一个经验，第一次来他不会轰炸，因为他是看地形，那么第二次来的话呢，他必须要轰炸。所以说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没有理会，聚精会神呢在研究回国以后汇报什么节目。等到第二次了，是连扫射带投弹，投了几个燃烧弹啊，另外一个呢他就扫射呢，前边啊那个敌机前边那是机关炮 啊，那个枪鱼子全那么大个，跟手指的这么粗，那子弹你知道， 哒哒哒哒哒，这一连发的话，他是在那个方向，我哥哥在这方向啊，他这一打的话呢，

我最喜欢的还是咱们北京的作家，有京味作家。 那那是， 大家都知道。 你熟悉哪位啊？ 老何先生。 老何，老舍。 不对，对对，就是他们的作品，我常看。 你说老舍不完了吗？ 我经常他们看。 你看什么呀你？ 看了。 不是，你看，你举一个例子。 你干嘛举一个例子？ 看过什么剧本啊？ 我给您介绍介绍啊。前几天看的是《叉叉岁月》。 叉叉岁月，这四个字错一半啊。 还 蹉跎岁月， 还看了一夜鸟雄， 一夜枭雄， 还看了未代皇帝， 末代皇帝， 最后看的是骆驼样子， 样子干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前两天放一个电视剧，你应该看看。 哎，您给我介绍一下， 你看着合适、 啊？不，哪部？ 水许， 水许， 水许传。 不是里边有什么人物？ 里边有个大胡子，那叫李达。哎呦，可厉害了！ 哦， 他那武器呀、啊，手使两把。 大爹， 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 您这么一介绍，哪天我还真得看看。 你看什么呀？这太热，把你热得胡说八道。 不，还可以。 去，外边啊。找地方凉快。用你的话，得用你的话了。用你的语言到外边。金亏金亏去！哎呀，你说这年轻人，你说他不提高这个文化素质还得了啊？一嘴的白字， 怎么？等等， 怎么？怎么了？ 话这是，我嘴里有什么？ 一嘴的白字， 我嘴里哪有带白的字？ 什么带白字啊？ 你这个人说 错别字，懂不懂啊？ 说话哪有带白的字？ 啊、 你这说话真是莫名其妙。 你看。张嘴就来、 啊，你别看我年轻啊、 哎， 别看我年轻几岁，我可不幼雅， 幼稚。 我说出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热虑的。 熟， 废话，不热能熟吗？ 呀，谦虚点吧。 干什么？ 没事，你看看字典。 干什么呀？手无 其他的，干什么呀？手无足踏 啊！ 我这叫手无足踏呀。 威风凛凛的，我懂。你这叫吹毛求皮。 去你的吧。 欣赏完了常贵田、常宝华二位合说的白字先生，咱们今儿的旅途也要接近尾声了。关于小蘑菇的兄弟们，我们将在今后的旅行中再慢慢的为您介绍。最后为您送上一首黄品源演唱的歌曲，叫做《风中花》。在这里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大雄感谢各位的乘坐，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。 窗外下过雨，爱像雨后留下的空气，外面孤独落叶飘满地，那是我这些年来的心里。花瓣一片片的飞起，你满足的依偎在我怀里。花开花落情依旧，只是少了一个容，不愿抹去你给我的笑容。是多少年多少痛，过怕了自由，谁会再爱我？当樱花在风中缓缓飘落，眼泪在眼眶中游移，想着当初的甜蜜，一段美好的过去，那些日子有你多美丽。有没有人会想我这后悔当初伤你心，失去才知道珍惜，现在才会剩下我自己。 少年多少痛过怕了自由，除了你谁会再爱我。当樱花在风中缓缓飘落，眼泪在眼眶中游移，想着当初的甜蜜，一段美好的过去，那些日子有你像我这样想你，紧紧拥抱微弱的记忆，后悔当初伤你心，失去才知道珍惜，现在才会剩下我自己，想着当初的甜蜜，一段美好的过去，那些日子有你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夏日一阵雷雨后，看到美丽的 这一切的转变，是如此。